你好，我是鞠小英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最小化可行产品。最小化可行产品是现在硅谷产品开发最推崇的理念，其思想来源于精益创业，由埃里克莱斯在《精益创业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》中提出。精益创业代表了一种不断形成创新的新方法，它源于精益生产的理念，提倡企业进行验证性学习，先向市场推出极简的原型产品，然后在不断的试验和学习中，以最小的成本和有效的方式验证产品是否符合用户需求，灵活调整方向。如果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，最好能快速的失败，廉价的失败，而不要昂贵的失败。如果产品被用户认可，也应该不断学习，挖掘用户需求，迭代优化产品。现在我喜欢把最小化可行产品描述成一个凤凰男，通过这个比喻你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。当你和他刚相恋的时候，他只是对你好，除此之外真的一无所有。但是之后他奋发图强，赚了钱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后来提升了时尚品味，开始健身了，开始品红酒了，带你去世界各地游玩，最终成为了一个教科书般迷人的老公。但是其实你最需要的是对你好，如果他连最基本的对你好都达不到，那你肯定是不会跟他继续交往的。所以最小化可行产品就好比一个奋斗阶段的凤凰男，他至少要满足你的一个需求，并且可以比较好的满足，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去选择他。所以最小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功能是加上去也挺好的，但是少了任何一个功能都无法解决用户最基本的需求。为什么要用最小化这个概念呢？因为在我看来，最小化等于降低试错成本，速度大于完美。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产品做到完美再推向市场，所花费的成本太高了，有可能付出了几年时间，做出的产品却未能解决真正的用户需求，结果就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那不如把事情简单化，在一开始只做出一个能够解决用户需求的最最基本的产品，然后再一步一步通过用户和产品的互动不断优化，不断创新，最终形成优秀的产品。下面来看几个大型科技公司最小化可行产品的例子。2004年的 Facebook， 当时只有填写用户的个人介绍、联系方式、政治观点、个人兴趣、显示用户的朋友、加入的小组和发消息功能。这个阶段的 Facebook 还没有大名鼎鼎的朋友圈，但是呢，具备了为用户提供最基本的和朋友交流、看他朋友群的功能，满足了用户的窥探欲以及和他人交流的基本需求，所以大受欢迎。1997年的谷歌只有简单的文本搜索功能，这时它的域名还在 Stanford 下面，你输入想要搜索的关键词，然后选择你希望显示多少条搜索结果，点击搜索后就可以看到最相关的特定数量的结果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它还有一个 I'm feeling lucky 的按钮，当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，它只会自动显示一条和你搜索的内容最相关的结果。这个有趣的按钮是当时谷歌的一大特色。当年雅虎还是通过运营员工的人工筛选把网站的链接加到目录上，但效率低下。而谷歌的配齐排名算法则实现了规模化和自动化，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要快速有效地获取信息的需求，因此谷歌大获成功。1994年的亚马逊内容就是一个书单，你看中了哪本书就下单，然后亚马逊帮你找到这本书寄给你。这时他连自己的物流管理系统都没有，网页中显示亚马逊有100万本书，并且提供了一个目录，你可以查看书的作者、简介、书名、关键词等。虽然网站非常简陋，但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书店找不到的书，所以非常受欢迎。这些产品共同的特点是在初级阶段的功能非常简单，但都能以最好的方式满足用户一个未曾被满足的需求，所以用户就会持续使用，形成粘性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说说最小化可行产品的另一个要素——可行性了。在我看来，可行性等于确保你的产品能够基本解决用户的需求。 加快进入市场的速度，并不是说你的产品什么也没解决就可以进入市场。你的最小化可行产品，如果连最基本的唯一需求都解决不好，这是你首先需要提升这个产品的体验，看看能不能用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需求，而不是着急增加新的功能。想一想，如果凤凰男在你说病了的时候，只是说多喝热水，而没有拿着玫瑰花和凉毛巾直奔你家，那他可能就要提升恋爱情商了。不然，就算他的月薪从2000涨到3000，也没什么价值。同样的道理，只有把最基本的需求解决好之后，最小化可行产品才有价值，这之后才是你考虑新功能和新体验的好时机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个度应该怎么把握呢？我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讲这件事儿。Instagram 刚刚创立的时候，只有发图片的功能，用户体验并不好。有一次 CEO 凯文·斯特罗姆和女朋友介绍自己的这款 APP， 他女朋友看到图片后说了一句，能不能把这些照片弄得好看一点呢？他茅塞顿开，便和创业小伙伴们联合开发了几款滤镜，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没有滤镜功能的 Instagram 不能算是最小化可行产品，因为用户的需求并不只是分享照片，而是要能够轻松分享拿得出手的照片。所以呢，虽然当时改进后的 Instagram 没有发消息、探索板块等功能，但是用户增长速度还是突飞猛进。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两个失败产品的例子，你可以体会一下可行性的重要性。第一个是 Twitter 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创立的一款叫做 Journey 的 App， 一开始发布的时候，它有众多媒体站台，头版头条呼声很大。 Journey 的定位是做朋友互动的搜索引擎，即你可以在 App 上提问，你的朋友登录后就可以看到回答你的问题，然后你就会陆续收到来自于朋友们的回答，这些回答就是你搜索的结果了。比如你可以问，我晚上去哪儿吃饭，朋友看到了后就会给你推荐餐馆。但是这个 APP 有两个主要的问题，一个是它只解决了提问者的需求，但对回答问题的人来说毫无意义，因此回答问题的人并没有养成使用这个 APP 的习惯，最终的结果是回答量逐渐减少。另一个问题是，等到朋友回答需要时间，而你往往没有耐心和时间去等待朋友给你的推荐。第二个是迪克·卡斯特罗离开 Twitter 后做的一款叫做 Cross 的 App， 目的是帮助一群朋友互相监督、定期健身、吃健康的食物。这个 App 一开始有不少用户，但是一个月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主要原因是有人懒惰或者太忙没有健身，其他朋友会提醒你，但后来你就觉得没有意义了，而被提醒的人也因为感觉羞愧不再继续使用。所以这个 APP 在上线8个月之后就下架了。其实这个产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用户需求，它试图通过社交压力让大家坚持健身，但是过大的社交压力却适得其反。上面这两个产品的失败，归根结底是他们忽视了可行性，并没有真正的解决用户最基本的需求，或者说没有以很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需求。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。最小化可行产品就好比一个奋斗阶段的凤凰男，它至少要满足你的一个需求，并且可以满足的比较好，否则它的存在就没有实际意义。第二点是，最小化可行产品要具备最小化和可行化两个要素。最小化的目的是降低试错成本，快速验证产品能否满足用户需求，而可行化是要确保你的产品可以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，而不是为了追求速度发布一个差强人意只能解决 50% 需求的产品。那么最后我给你留下两个思考题，欢迎通过留言跟我交流。一，现在你需要设计一个 APP， 能够帮助学生家长和中学老师联系，方便他们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。这个 APP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每学期只有一次家长会，但是家长希望能够和老师们更频繁地交流孩子的情况，知道孩子的问题。请你思考一下，这个 APP 的最小化可行产品是什么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。二，查阅一些资料，说出王者荣耀、拼多多、 Gucci、谢霆锋几个产品的最小化可行产品是什么，以及这些产品是如何从最小化可行产品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